踏着长路与短街，始终靠紧我，不怕风霜阻，是这双旧白皮鞋。想起爸爸将粗线每步每针的紧拉，来将这鞋交给我沿路穿戴，一走数千里风雨中冲晒，现在皮鞋已穿坏。想起小街，每一下都。